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2度。上午呢，多云的天气受到了上游沙尘气团的这个影响，有浮尘的天气。午后的天气转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白天北风是逐渐增大到了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局地呢还有伴有一些扬沙的天气。所以呢，今天白天呢本市都是处于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也提醒大家一下，出门要注意防风防沙。 刚刚提到了，既有这个油沙尘气团的影响哈，还有浮尘天气，而且呢有扬沙，而且还有大风天气，所以今天感觉又是一个套餐出门了。 你是风儿，我是沙。 大家戴着口罩记得。但是到晚上的时候，风力会逐渐减弱一些。我们再来看具体的预报数值。白天呢是多云，有浮尘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转1到2级，风力会逐渐减小，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天气变化了哈，这个沙尘的天气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相关情况。 来，签到第一名享受每一天，第二名叶子，第三名遛弯，第四名沈少杰，第五名是太子。 看第六名是林瑞木远，第七名是杨那个谁，第八名妍妍，第九名开心，第10名快乐的小祝。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昨天其实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哈，我们的早安 DJ 在线有跟大家分享 James Brown 的一个演唱会。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末也有一档演唱会，昨天的时候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哈，戴佩妮表情包几个字，一下子就会变成热门，真的是被自己的粉丝带火了一把。 前天晚上呢，戴佩妮呢是在武汉举行了个人的演唱会嘛，对吧？那么原本顺利进行的这个现场却被一位走音的粉丝打破了。当时他在唱的是那首非常火的怎样那首歌曲，对不对哈？ 你是等着我唱一遍是吗？这么挖这么大的坑，我怎么接？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就前奏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戴佩妮当时呢自己拿的是话筒，就我们要到这里要怎么样？这个时候就递上了观众席。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原来你把那后面那个坑挖给了我。然后呢，你要知道，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让大家跟着一起齐唱一句。 对。 这个时候呢， 唱完这句之后，我觉得这好尬呀。 对啊，你听我说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位胖胖的男子，就是以为那个话筒是递给他的，他是连滚带爬的冲向了话筒，然后呢，就开始一唱歌的时候开始走音，没有一个音在调上哈。 对，就其实昨天在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他们有原因呈现一下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把这个游戏跟大家进行一点，就是昨天可能大家都看了，因为唱完了之后呢，为了忍住笑，所以全程掐着大腿，又掐手臂，又望天，最后还说自己真的是很后悔。那这条视频呢，也是在周末整个就是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也贡献了很多表情包，就比如说戴佩妮听了都不敢怎样， 对， 你到底要戴佩妮怎样？ 然后这个有的网友呢说，戴佩妮现在自己是这么想的哈，自己递出去的话筒，掐着大腿也要听她唱完。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跑调，这可以是自己唱歌的时候跑调，也可以是自己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偶像的演唱会啊，或者说电视上面的一些演出啊，等等等等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语音给我们。如果您觉得说自己唱歌不跑调，或者说大家都说我唱歌跑调，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呀，我觉得自己唱挺好的。 对， 明天我们集锦大家的一些片段，在早安百变秀当中送给大家。 我就喜欢你刚才说这种迷之自信的朋友啊，就是别人觉得我跑调，我就不跑调。明天我们来综合一下大家的这个跑调的一个集锦，好不好？ 你是要怎样唱歌跑调又怎么样？同样呢，也可以继续大胆的去唱，因为我们有早安百变秀这个平台提供给大家哈。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发送你演唱怎样的语音给我们。 我跟你说，听了上次那个版本以后，这首歌曲在我心中再也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曲了。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 谈不上什么原不原谅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戴佩妮呢也是把自己的这位粉丝叫做飞翔，很可爱，直接挂上了微博，所以他的微博也立马的被粉丝去攻占了。其实由于跑调而引发的一场笑料，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谈资吧。 嗯，你要知道他自己可是说他18年来第一次掐着大腿唱完全程，因为他自己那个时候虽然特别想笑，但是随即自己发现自己还在演唱会当中，也不能就这样把这个梗一直无限度接下去，是吧？ 嗯，专业专业。那可能明星在演唱会当中哈、啊，除了这种像粉丝破梗的，还有自己唱跑调的。 哎， 所以其实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演唱跑调，也可以是自己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跑调，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对，同时呢，大家也欢迎大家发语音唱给我们听。明天呢，会有一个大家的演唱的片段的集锦。刚才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开始给我们唱两句了哈， 是费劲小鱼鱼都已经发过来了哈，还有冷冷也跟我们打了招呼，那个小鱼鱼说自己不走调，那个但是是永远记不住词儿，所以只要有旁边伴着唱的自己肯定就能跟着溜下来。 是 太子也跟我们说，要说这个唱歌跑调是常事儿，记得有一次跟发小聚会一起去唱歌，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当我开口唱了两句之后，服务生居然开门进来问你们需不需要帮助。 服务员可能是只是问你们要需不要加水，我估计太久可能想多了哈。 对， 不要至于说呢，这个昨天老白和艾科呢也放了这首怎样啊，估计也是同一个梗。嗨， 觉得梗多了，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哈？而关键是这件事情现在确实很火啊。 嗯，是啊。还有安安也跟我们说，我自己呢唱歌不跑调，但是有点容易被别人带跑的那种。 嗯， 记得有一次呢是集团年会，8个人一起合唱 A 端部分的一人一句，我是第八个，第六个同学声音很好听，但独唱的时候都不在调上，所以现场时候我就好紧张啊。好在唱在他前面第7个的这个大哥稳稳的把调带了回来，要不就真的变成车祸现场了。 我跟你说，在不在调上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先天的一种耳朵。我见过一个朋友是从来唱歌没有一句在调上，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都是唱在调上的。 对，但是你知道如果在 KTV 里面带上这么几个就是唱歌不是在调上的朋友，很容易活跃气氛，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重要。 原来静瑜是这样想的，大家下次跟你要唱歌的时候要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在不在调上哈。 尴尬的是下次我跑调了该怎么办。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互动，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 哎，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这是韩延执导李易峰领衔主演的《动物世界》曝光了最新版的石头剪刀布的预告片。 作为开启了2018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动物世界》是定档6月29号。片中呢李易峰呢加入了一场生死牌局，在看似简单的规划之下，掩盖着是金钱的欲望和人性的贪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李易峰也是找回了曾经失落的自我啊。 以动物世界为主题来制作电影，当然也有人以动物世界为主题来写歌曲，都是写着这些掩盖在金钱和欲望之下人性的本质。这是来自薛之谦《动物世界》。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在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得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分叉，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不闷个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万一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这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其实薛之谦的歌在 KTV 当中的点唱率也还是蛮高的， 非常高， 而且呢也很容易唱跑调，因为大家都会唱，所以你知道在 KTV 当中最怕的就是说你其实本来是会的，但是有旁边有人突然乱入了一下，本来是想活跃一下气氛的，结果俩人一起带成了车祸现场。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唱的是一首完全可能还不是那么大热的歌曲，跑调一两句可能别人还听不太出来，但你要唱薛之谦的有些歌曲，比如说像演员之类的哈， 对， 本身音调就很高，然后呢之后呢你自己的这种把握的还不是不够好的话，很容易就变成车祸现场了。 嗯，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推荐给东东的朋友。东东说，我有一个朋友听他唱歌呢，如果没有伴奏就会觉得哎他一点都不跑调，但如果有伴奏就会发现他总比伴奏要高那么几度，天生男高音嘛，可能是。 这有点像那个这就是街舞里面就不能跟着音乐跳舞，我要是没有音乐跳得特别好，你知道吗？ 这很尴尬，不跟着音乐怎么跳舞。 对啊，然后再看看这个苏苏 summer， 他说初中中考的100天倒计时的时候哈，然后呢开百日誓师大会，然后结尾呢最后一起唱唱杨培安的我相信，哎这首歌 很高， 很 难唱 啊。嗯，唱完之后呢我旁边的女同学说你怎么在念歌词，我说啊， 嗯，就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在跑调，但其实可能唱到特别高的时候就变成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希望。 那、你唱的还挺不错的、哎、 谢谢你。待会儿我不会被约谈吧？对不起啊，害那个惊讶了大家的上班路、 是， 只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对， 还有林霄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他说记得刚毕业那阵儿总是同学聚会，记得有一次我唱歌，突然同学叫我说快别唱了，你看那谁谁谁都被你唱吐了。 嗯， 我当时尴尬的呀，以至于好久都不敢唱歌了。其实是那个同学喝多了，正好又赶上我唱歌。 对， 就像刚刚太子说自己唱歌的时候，服务生可能进来就问说有事儿吗，可能其实真的只是做一下服务，但就会被同学调侃到说你看你把大家都你把服务员都唱来了，你把同学都唱吐了。 这个也确实挺尴尬的，就是你关键是你自己可能对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不自信，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还有点隐隐约约的说哎我唱你这歌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就自己很敏感的时候还撞上这种巧合哈，啊，确实有点那个迷之尴尬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很多年过后呢，你会发现那些场景其实都会留在你印象当中。但谁唱得好，那首歌唱得怎么样，大家反而不会记得哈。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的，今天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昨天早晨呢，这个蒋劲夫在微博当中宣布自己将以新的身份来赴日留学了哈。 嗯，他在微博当中呢说自己其实期待很久了，那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接下来呢就要用新的身份去呼吸空气。他更调皮的说祈祷自己考试不要挂科。 嗯， 不过蒋劲夫也说了自己不会一直暂停工作，只是拜拜一会儿。嗯，所以呢蒋劲夫选择出国留学去沉淀自己，粉丝也非常的不舍。 对，粉丝呢说想过这一天终于要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但是他们也送上了祝福，说加油蒋劲夫，你很棒的哈， 能够在职业生涯的一个黄金期选择留学去沉淀自己，这也算是蒋劲夫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么就祝愿蒋同学可以新的学期当中学业顺利，同时也贡献更多的好作品给我们。 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决定，我愿意

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津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北，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青果桥以及北沙滩桥区，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万和桥到太阳宫桥，以上高速路段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小心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人数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墙。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认了吧？爱情的力量难道你无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改变不了就别。瞬间祈祷来不及读秒，我们到底快神秒还是颠倒？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干不到？ 受罪何必在一起狼狈、 哎、 那天又崩溃、 yeah. 的确不对就应该消灭、 哎、 还完美、yeah. 我办不到。 不到7:35，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臣妾做不到啊，各位好，我是郭鹏。 你刚刚说了句什么？你再重复一遍。 臣妾做不到啊，我忽然想到了，这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还有点像，就是那些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做到，但是我唱不上去的车祸现场，对不对？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对于跑调这种事情来讲，可能对于一些人来，真的，你让我唱到调上，我真的是办不到啊。但是浮游之语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答案，他说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陈奕迅做客中国好声音，出场的时候唱10年，故意跑调，那真是厉害了，每个字都不在正确的调上，就跟大家考英语一样吧，选择题能够成功避开所有正确答案的，那一定是学霸，因为他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夸张点说，我觉得陈奕迅人家这个算是一种失真了，就是不停的用失真来表达自己，其实真的每个调其实都能够掌握或者驾驭。别看他都跑调了，但是呢，刚才你说到的每一个音都不在调上，这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还有麻雀也跟我们说哈，我对于跑调有不同的理解，我从来没跑过调，因为我从来就找不着调。我觉得这不叫跑调，这叫二次创作，至少我自己很享受。 跟他差不多的是这个 ATKP 啊，这位朋友说的更逗，他说啊，你今天这个话题呢，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好容易参与，是为什么？他说因为对于只在 KTV 吃爆米花的我来说，这期话题就好尴尬，因为我从来不唱歌。 只在 KTV 吃爆米花然后给别人拍手手是吗？ 对，不错。 还有圆圆也跟我们说，自从怀孕生完娃之后，我唱歌就开始跑调了，我以前是不跑调的。不知道大家特别是这些宝妈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情况，因为通常会说什么一孕傻3年，或者说怀孕之后生完小孩会记忆力下降啊，但是这个唱歌跑调的这一点，可以问问各位有宝宝的妈妈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连调都记不住了，那这个确实可能有点怎么说呢，是不是怀孕之后呢让自己，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了，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唱歌，真的对唱歌这件事情本身已经不熟悉了。 嗯，可以去 KTV 里面自己练一练哈。 对对对。 还有牡丹芳香也跟我们分享说，我记得啊，初中的时候开班会，全校的老师都来了，我们班长演唱的歌曲是摇太阳，这个他是一个男孩子，大家都非常期待他的表演，结果一张口变成了说唱，而且还带抑扬顿挫的，这班主任瞬间就不好了，直接就把他的爱徒给请下去了。 我忽然发现原来可能这个 rap 就是这么来的，对吧？就是本来我想唱在调上，唱不在调上我就又两下。 我后来发现了，你知道当中国有嘻哈火了之后呢，以前有一些在 KTV 当中只吃爆米花的朋友，他敢唱了，唱嘻哈歌曲。当然这对调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对于你节奏感的这个把控还有你的这个感觉要求就会多一些。 哎，我觉得这也是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也欢迎大家继续呢把自己的最尴尬的一次跑调，也是自己的，也是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像刚才类似于陈奕迅的那个段落的来发给我们哈。继续来看一下31集的电视连续剧执着的追踪，近日呢是在北京影视频道黄金档来开播了啊。 这部剧呢是由向勇执导的樊少皇携手影视新星管乐来领衔主演，叫做执着的追踪，是因为他以闻名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和丢失的历史为数据，结合我们北京的文化还有房山地域的特色，来演绎中共地下党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传奇故事。 确实听起来感觉很有意思，因为北京人的这个头盖骨当时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考古发现了哈。 31集的电视连续剧执着的追踪，大家可以在北京影视频道持续关注。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巍，就叫做执着，我们也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着大家更多跑调的答案。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你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 起飞，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来自许巍的执着，也伴随着另外一次最尴尬的跑调，这是 Annie U 她元气少女，她说太尴尬了，走着走着路哈，你们放这首歌给我听尴尬了、因为我戴着耳机听不着自己啥声，但是呢又特别熟悉，就跟着一起唱了、直到路上一个大哥路过，目不转睛的看着我。 大哥有可能是被你的美貌所折服哈，也未必是你刚才唱的有点跑调。上次我跟你说这种情况真的特别容易跑调，我们原来做过一次试验嘛，就是你戴那种的全封闭的大耳机，然后你自己去唱你自己熟悉的歌曲，当时我们选择的是周杰伦的一张专辑，后来会发现十首歌当中有八首歌里面的人都特别陶醉在那唱，但是外面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就尴尬了是吗？ 对啊， 瘦狗雷雷也跟我们说，我也是宝妈，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的话，说自己生完宝宝之后就开始变跑调了，不知道其他的宝妈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他说我生娃之后并没有变得唱歌跑调，但是呢以前单位有一位大姐很给力，每次一起唱歌，即便我们点的每一首歌她都不会唱，可是总能抢过麦克风胡乱唱一段，那可真叫是咬着牙听啊。 但我觉得这种KTV 的方式还挺好的，因为之前每次我们去唱 KTV 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偶像包袱在身上，就是怕跑调嘛、对吧，对，所以每次还会精挑细选看哪首歌我会唱，但我真的会发现有这种人，就是不管谁唱歌他都会唱一句，但他会唱得很欢乐，对不对哈。 Chris 婉也说了，我有一个可怕的同事，真的是唱什么歌都跑调，但是什么歌都会唱， 对对， 好像大家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哈。 大家身边绝对都会有这样一个朋友，不然的话这一次就变成了大家的这个民歌大会，或者是学校十大这个歌手这种比赛，我觉得就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哈。 最尴尬的一次跑调，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告诉我们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比较熟悉的编曲风格还有声线哈，两个合作的人 Kevin Harris 和 Dua Lipa、 嗯、 他们一首新歌 One Kiss。 是我刚才还在说啊，你看现在 Kevin Harris 的自从那个自己呢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挫折之后，然后事业上呢我觉得继续奋发图强，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真的只愿意去做一个制作人， 自己不唱了是吗？ 自己不在里面发声。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确实有浓浓的他自己的味道，改编的还确实是挺好听的，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 One Kiss， 来自于 Calvin Harris 以及 Dua Lipa。 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大家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刚刚有朋友提出来哈，生完小孩之后自己唱歌就不在调上了。青也说，我也是生完娃以后啊，对音乐有点把控不了，之前恨不得听一遍就会，现在呢我也不知道是这些新歌的编曲风格变了，还是我真的有点傻了，听了好几遍感觉还是跟不上。 有可能两种都有，比如说你现在在听一些电音的一些歌曲的话，确实我觉得是以听为主，你真去唱的话其实真的有点跟不上哈。另外呢，就是还是我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就是确实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唱歌了，所以一张嘴一开嗓的时候嗓子不知道位置在哪儿， 自己去练一练哈、 哎、 还有一些已经在 KTV 当中玩的比较溜的人呢，他就可以任意的去拼接组合，即使跑调你也会觉得很好玩。 你怎么说？ 像谭老师他说，要说跑调哈，我姐特别厉害，记得有一次去 KTV 唱歌，点了一首孙燕姿的遇见， 唱到当我遇见的时候我都傻了，人家特别顺的就直接串到了孙燕姿的绿光。原版是这样的哈，我争取给你重现的比较全面哈。 哇， 我遇见了一个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怎么样？ 哦，他本来想唱的是我遇见谁会有这样的，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哈。 对，这调跑的应该是故意跟你开玩笑吧？ 我跟你说，你姐绝对是一个接歌大王。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这样 接歌王，对吧？早安接歌王，可以邀请你姐来参与一下，好不好啊？ 还有朋友呢，趁着这个机会撒狗粮的 Lotus Blue， 他说：“我来小小的吐个槽吧。”我呢是高中开始就被同学称作为麦霸的燕姿原音重现小天后。 哇， 哇，那当时你听到了刚刚我唱的这段，是不是已经在偷偷吐槽我了？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应该发一段语音过来证明一下？ 哎，可以哦。他说呢，我立志想找一个想跟我可以一起唱到地老天荒的男朋友。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现在呢？我男朋友也在路上听着咱们的节目哈，他呢是一个跑调大王，但是他跑调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呢在对的人面前可能跑调也是一种爱的旋律吧。 哇，我觉得 Lotus Blue 你真的是特别懂我们 DJ 想要什么，每次最后还来一句总结语哈，然后也是把这个狗粮撒出特别甜甜的幸福的感觉。 不，人家不是去总结，人家是单纯的撒狗粮过来。还有像小范小盼也跟我们说，记得初二的合唱节，当时音乐老师帮我们排练，他在我们中间来回走，这儿听听那儿听听，突然在我面前眉头一皱，拍拍我说，同学那个小声点，你把声部都带走了，太尴尬了。这个声部带走哈，可能更多体现在男女对唱当中。 是的， 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应该也是很多人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跑调的一个 车祸现场。 哎，但是现在放的不是跑调版本啊，现在是录音室版本，陈奕迅和王菲因为爱情。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跑调有的时候啊，换一种心态来看，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包括像当时虽然唱了车祸现场的因为爱情，可是王菲自己也拿出来调侃了一下。 是，然后这个我觉得王菲的心态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些歌曲把握的没有原来巅峰时期那么好了，但是你们还是很爱听我唱歌的，对不对啊？ 多听几遍啊，就是熟悉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出现跑调的这个状况了。 对， 在路上跑步的时候呢，很多人经常会戴着耳机边跑边听歌，但如果你在路上跑步的时候遇到戴着橡胶手套拿着垃圾袋跑步的慢跑者，不要吃惊，他们现在是一个最新潮的健身方式，叫做 plogging， 在锻炼，一边捡垃圾一边慢跑。 你说的非常对，其实就是一边捡垃圾一边慢跑，但是人家发明了一个词叫 plogging， 瞬间就感觉像 locking 啊，或者是这个 wagging 啊， 洋气起来了，什么 swagging 啊。 然后你看这个57岁的瑞典人呢，他自己创立的这种健身方式，他常年生活在瑞典的北部，而最近呢搬回首都斯德哥尔摩居住的时候，发现街道上的垃圾比自己的记忆当中会多了不少。于是呢，他在慢跑的时候就顺手捡起了垃圾啊。 但是这种风潮呢，迅速风靡全球了，这成为了一种健身的新潮流。因为拾荒慢跑呢，不仅可以促进环境卫生，还有益于身体健康。根据数据显示哈，如果你一路在捡垃圾跑的话，想想啊，一直在弯腰呢，肯定是要比普通跑的话消耗的热量更多一些的。 对，我觉得呢，不仅呢是促进环境卫生，而有益于身体健康，还能够给你贴上一个 plogging 的这样一种标签， 洋气起来了。以后就带着垃圾袋去奔跑吧。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港，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想去美国流光溢彩的好莱坞，加拿大激情似火的枫叶节，浪漫之都夜灯下的埃菲尔，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机票、酒店、租车、团费、机场免税店以及境外所有刷卡消费都能满足，专享最高10万元额度，覆盖32个国家，超低手续费，凭旅游签证即可申请。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让环游世界触手可及，快快行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放开它，不然就来不及。No, no, 因为爱。 下来要奔跑和跳跃的节奏，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潘多拉。8:0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呢静瑜说到了张韶涵的这首潘多拉其实是真的很难唱，然后我特别狐疑的看了他一眼，我说这在我的概念当中就不是一首能唱的歌曲啊。 这不在你的歌单当中。 对、啊、 想象一下，哎，下次如果我们在组织大家跟我们一起去 K 歌的时候，我们就给郭鹏点一首潘多拉好不好？ 对，你看到一个有趣的灵魂在唱这首歌曲是什么感觉？ 这首歌真的还挺难唱，而且比较容易唱跑调，因为中间有一段那个带声音抖的才不偷想不丢，就很难。 就是哪怕你唱在调上，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怎么跑调了是吧？ 那歌曲设置的问题不赖我啊。今天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刚刚恩菜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我觉得非常好玩，也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 我自知五音不全，我甚至从不主动，甚至躲避在公共场合唱歌。但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呢，老板带头，行政部组织了很多团建活动，其中有一次呢就是去唱 K。 因为总共就20多人，所以规定老板在内每个人都必须唱一首，这就很多大家团建出去玩的时候都一定会这样。 对、 我就保持一贯的躲避方针，甚至想悄悄逃离现场。结果准备走的时候呢，被一个热心的同事给架回来了。这没办法呀，他说哎没关系吧，大家都唱你也唱吧。我就点了一首天黑黑，孙燕姿的，大家都会唱。就可能真的跑音太严重了，几句之后呢，本来大家说跟我一起唱的，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唱了。 对， 就整个房间都变安静了，就整晚上从未有过的安静，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句，这首歌的最后一句，现在我只想回家去。 刚刚落话啊，老板就宣布好了，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啊，同志们。 就好尴尬哈、 啊。尴尬啊。 现在公司已经成立10年了，大家回忆往事的时候偶尔还会提起这个事情，但是只有美好时光的回忆而不是尴尬了。 对，但是我觉得恩菜我真的很想听你唱一句，因为我真的没法想象一唱一开口就能让所有人安静下来。我觉得我只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李健，一个是你，对吧？ 李健和 恩菜啊， 高，主要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也很精彩。 是， 我现在只想回家去。好，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可以啊，唱得很好。安安说啊，这个曾经有一次朋友聚会，一位失恋人士点了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结果这位大神陷入了到自己的世界当中，跑调跑得让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如果不看歌词听着音乐的话，绝对猜不出他在唱什么。然后呢，重点是这位大神连续点了10遍，我们老受折磨。哎，真的，连续点一首歌的人，真的，我见过一次，真的很受不了。 就在 KTV 当中吗？ 对啊， 这真的是跑调。他应该不是主要为了跑调，或者说觉得自己跑调故意去唱，主要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吧。 你知道我们当 DJ 的，就是平常放歌也不会连放两首吗？自己哪怕在家里也一般不会一首歌来回听一遍，中间怎么着都得来个片花啊，垫首其他歌什么。 我这时候是不是适时应该给你一个片花？ 对啊。 好了，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自己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呢，也可以发送自己的唱歌的语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期待着你的继续的答案。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清明小长假的3天啊，市属的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接待的接客呢是达到了120万人次。虽然撞上了最冷的清明节，游客的量有比往年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在各大公园的重点以及热点景区当中，市民和游客的这个游园热情是完全不减的啊。 对，而且这2天呢气温明显的升高了，在节后呢市属公园将迎来第二轮的游园花潮，所以因此特地向市民推荐了5条赏花步道。这5条呢分别是北海公园的琼岛春阴，景山公园的粉色山路，香山公园的致远山路，还有天坛公园的丁香花海，以及北京动物园的三色锦带等等。 太棒了，下周起呢都是一路的繁花似锦了。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去登录一下市公园管理中心或者是相关公园的微博微信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跟着方大同去逛公园吧。 嘿小姐，真想不到我和你聊得蛮好，一开始有些问号，如今变得熟悉，你的心有我你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全都是你，怎么都能随你，怎么都能为你，只要你说愿意，我要给你最美丽的回忆，也许只是天意，我好像在梦里、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

for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anawa ah ah.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It's time for Africa. I'm well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one A to Z. Party so well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from East to West. Party waka waka ma, eh eh, waka waka ma. Jesse 跟我们说 Shakira 想起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了，这是世界杯的主题曲，还记得是哪一届吗？ 我当然记得呀，2010年，你知道瞬间把我拉回到8年前的感觉，让我忽然有点不好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我好像只在去年或者前年才听过，怎么一下都是8年的事情了哈。 这其实还挺有特色的一首 Waka Waka， 这也算是世界杯主题曲当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吧。 对，而且 除了当时的这首 Waka Waka， 还有那个嗡嗡祖拉，就吹起来呜。 我刚才正想说，一共他们有2个4个字的，一个是哇咔哇咔，一个是租呜呜租租租乌啦， 嗡嗡嗡祖拉是吗？ 记 得不太清楚 了，我们有点忘了，但是声音很大就是了。 嗯，又到世界杯年了，今年也会有世界杯推出啊。 对， 那也还有世界杯为主题的喜剧电影，叫做《杀手世界杯》，最近开机了。 嗯，来看一下《杀手世界杯》呢，是由徐子路导演，啊，是由这个彭于斯以及呢李玉和孙明宇来联袂主演的，讲述的是一个落魄的球员不放弃心中的足球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呢，是组建了一支球队，参加了杀手联盟举办的特殊世界杯，好奇怪。 这是一个喜剧电影啊，所以可能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主创的一些巧思当中，那球队呢是全力以赴，并且请来了神秘外援，最后赢得了比赛，完成了自己的足球梦， 有点像功夫足球那个样子，有没有？ 嗯，在蹭世界杯的热度，那也希望他们现在刚刚开机哈，可以贡献出好的电影。 是的，好了，那当然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哈。 喵啊跟我们说，身边有一个97年的萌妹子，走音的时候毫无违和感，每首歌都可以唱出自己的风格，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朋友吧。 是， 而且呢熟悉的歌曲啊你都无法判断，可是呢我们就喜欢带着他去唱 K 啊，因为喜欢听他唱，感觉每首歌既熟悉又陌生。 对，最重要的他是一个萌妹子嘛，对不对啊，就是去了那边以后，我觉得颜值也还是有保障的。另外呢莫离说呢，以前有个同事因为玩游戏失败了要惩罚，于是呢他就唱了一首太委屈，他太投入了，而且呢只有一句太委屈在调上，但是呢他唱歌的时候那个歌很好听，过后聊天才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完全不在调上。 还有王子小杨也跟我们说，我老妈70了，每天上午要学一首新歌，下午呢就发到一个 K 歌软件上，但是很少有不跑调的，除非是老歌，还给我们下了命令说听完了必须要献花跟评论啊。现在的这些软件啊真的是把身边的人都怎么说呢，带来了很多乐趣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折磨吧。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就是老妈这个年龄的很多人，他们反而现在是 K 歌的主力军，就很多人会约着一起下午去 K 歌哈。 对，有很多软件当中啊也有很多非常搞笑的大家跑段的片段，也是看的人捧腹不止。 是， 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可是你确定你能唱不跑调吗？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

来自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唱家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组成的庞大阵容，将为观众合力呈现这部墨索尔斯基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佳作。近日，成龙用个人微博发布了他特别录制的音乐短片《我的人生唱给你听》，并正式宣布将在今年八月携带新专辑《我还是成龙》回归歌坛。我的人生唱给你听这支短片讲述了成龙从事音乐事业32年来的心路历程，以及16年后重回歌坛的初衷。4月9号，成龙新专辑的第一首新歌《物是人非》也已经正式上线。音乐人宋梦君原创之作《王者荣耀》MV 正式全球首发，歌曲由宋梦君本人填词作曲，搭档人气女歌手葛子熙共同演绎，倪小某担任导演。在 MV 拍摄完毕后，经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后期制作，作品之精良可见一斑。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压力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虎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不懂你 心上依然有梦，一次都没有因你去落寞，让自己想笑就别再去落寞，别想太冷漠，当你们是朋友，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 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这是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歌，开启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能真的在 KTV 当中哈，有人非常陶醉的在一遍一遍唱着你并不知道他到底要唱什么歌的时候，你就只能尴尬的露出礼貌而不失微笑，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 告诉他我真的不懂你的幽默。 对，但是呢像 WXL这位所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见的比较少的。他说我先生他们全家唱连唱祝你生日快乐都会跑调，所幸的我 感恩是 女儿没有， 对，女儿没遗传到。 对，说从3年级开始呢就在学校的合唱团当中来低声是唱低声部啊。 嗯，对，然后他就说哎呀所幸所幸，但这也算是一种调侃哈自己家人之间。还有 Alan 他说我自己属于五音不全的，从来不知道调是什么，但是呢我有一个特别捧我的老婆啊，她经常在晚上洗脸的时候说老公我想听你唱歌，而且还要点歌，每次听完的都特别开心。 对， 我就觉得还挺懵的，哎呀我觉得我跑调，可是有个这么捧场的老婆也真的是赚到。 那我觉得也是对的呀，就是老婆每次就是是一有什么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一听你唱歌心情立刻就好了，对不对？ 就像看戴佩妮这个粉丝的视频一样是吗？有人真的是说他抱着看了整个周末，看一次笑一次。 我差不多，我那天而且看到的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拍到的这个视频，你知道吧， 长短版本还不一样是吗？ 对，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尴尬的一次跑调，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自己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真的想让大家呢，如果有些唱跑调的朋友如果是在那种游轮上去跑唱一下的话，是不是所有的宾客都会宾主尽欢 的 这种感觉？ 因为在游轮上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你就只有晚上的时候吃饭，然后 唱歌跳舞。 对，唱歌跳舞。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游轮，那么7号它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启了处女航，它叫做海洋交响号。 对，这艘游轮呢是号称世界上最适合发社交媒体照片的船，特设呢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哎，这官职不错哈，帮助客人拍出最适合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照片啊。 现在真的很多的旅游的一些景点或者说一些项目他们都会专门设置这种，然后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就是去跳伞。 哇哦， 对，然后我发了之后他们就说哇谁给你拍的，就真的他们有专门设置的全程跟拍的人。 我看那段视频确实拍得非常棒， 对， 很专业啊。 结束了之后呢他们给了我一个就是储存器，当中有两段视频，一段是完整记录我跳伞全程的，另外一段呢他写着 for Instagram or 微博，就是一个短的剪辑版本，专门给你用来发朋友圈用的， 就是可以发在那个社交平台或者在微博上，对不对？ 对，那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游轮海洋交响号上，它还特设了一个首席社交媒体拍照官，就是帮你拍下这个游轮当中的精彩瞬间， 对， 希望你去发社交网络，同时也是对这个游轮更好的一种宣传。 对，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他说真正适合发表社交媒体的照片必须足够独特啊，另外呢这个照片呢不仅要有好的背景，还要能够让观者惊叹，或者呢是看着照片当中的这个美食直咽口水，总之呢要让别人看到照片时不禁说哇哦。 对，这位社交首席社交媒体官哈，叫做弗朗西斯，现年36岁，刚刚这段话就是他说的。 对， 他呢负责帮登上海洋交响号的这些朋友们来拍出一些让别人觉得非常惊艳的照片。 好，待会儿我们来看看海洋交响号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那么这么多人觉得能够拍出这样的照片啊。它总吨位的是22.8万吨，长大概是362米，几乎赶上了美国纽约帝国大厦的高度了哈。 哇，这么一形容就会觉得说还真的挺壮观的。 是，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它在甲板的立柱上悬挂着一个名牌，上面就写了一句话，世界上最适合发社交媒体照片的船， 所以一定要去打打卡了。人家都是什么网红餐厅啊网红咖啡店啊可是这艘游轮是一艘网红游轮哦。 是， 无聊，一样的不好，没有的偏要，爱过就逃，爱不到的最好，输也要最输，冰山与游轮遇到，游轮与冰山彼此撞到，不快也不慢，也不晚也不早，时间与空间，宇宙胜算，机遇黑洞伪装，伪装时间更红， whispered into your brain, they set you on the treadmill, and they made you change your nam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known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Th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did. Loneliness was tough, the toughest role that you ever played. Hollywood created a superstar, and pain was the price you paid. Even when you died, oh, the press still hounded you. All the papers had to say was that Marilyn was found in the nud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you when I was just a kid. Th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ary deed. Goodbye, Norma Jean. Though I never knew you at all, you had the grace to hold yourself while those around you cold. Goodbye, Norma Jean. From the young man in the 22nd row, sees you something more than sexual, more than just our Marilyn Monroe. And it seems to m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never knowing who to cling to when the rain set in. I would like to have known you, but I was just a kid. Th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that it did. The candle burned out long before the legend that it did. 这首歌曲是来自 Ed Sheeran 的新歌 Candle in the Wind， 但最后有一个下坠和写的是2018、 嗯、 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是非常经典的， 对，也是来自于 Elton 这样的原曲啊。当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如果你去年特别熟悉来自于 Ed Sheeran 的，就比如说 Galway Girl 或者那首最著名的 Shape of You， 你可能觉得这种歌曲，哎，好像有点不像他的风格，但实际上这也是他的这种多变的风格之一了哈。 另一种风格，然后推荐给大家新歌。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游乐园哈，它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呢，最近是获得了一个认证，这也是它的特殊点，它是全球首个适合自闭症儿童游览的主题乐园。 对，这一家名叫芝麻广场的主题乐园呢，是根据儿童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所建造的主题乐园，并于呢4月28号开始第38个参观季。这一次的自闭症的专门帮助机构国际认证和继续教育标准委员会的认证呢，芝麻广场的全部工作人员是接受了与自闭症相关的知识以及技能的培训，包括呢如何和自闭症的儿童以及家人来互动的相关的一些技能啊。 而且乐园的网站呢也给自闭症的儿童和家长准备了游览指南，详细的介绍每一个项目的玩法，并且向家长建议适合自闭症儿童去游玩的一些项目。 对，乐园呢新增了一个名字叫做朱丽叶的卡通的角色，并且呢把它设定为一个患有自闭症的4岁的女孩，希望呢借由朱莉亚去唤起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对于自闭症儿童的了解和关爱啊。 嗯，我们都会把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叫做星星的孩子，那么这些可爱的星星的孩子，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游乐园当中能够获得和普通孩子一样的快乐。 是，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走出自己的这个世界啊，能够广阔的去接纳一下更多的世界的精彩和美丽。 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本周呢除了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天空会短暂的阴天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冷空气也比较活跃。 嗯，其中呢今天的白天到前半夜以及周五的夜间到周六是两个时段的北风比较大，地面的风力呢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防风和防火的安全啊。 嗯，而且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这个北风的影响哈，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干燥，加上白天这个光照比较强，晴天的时候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比较强，所以外出的话要注意补水防晒，并且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 当然呢这个春季呢大家都准备去踏春或者是去赏赏花，现在呢春季的花卉正在绽放，所以呢很多的花粉的浓度输出是较比较高的一种水平了哈，所以你如果有一些过敏的人群外出一定要戴上口罩，注意一下健康的防护了。 好了，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了各位。 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时间。